秋，风霜雪雨波急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 小明天

说，别说

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之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thank you.

生啊是一个海，海水色彩斑驳，千山穷阁何处寻觅，只见潮起潮落。 云过我